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星星儿最冷 领刀枪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不 京韵大鼓。

大船拼到四乡，四肢无力身上发僵，怎么动也放不了呢。谢谢大家。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吊给吊了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，蓝天春天的情况等待中，见红日西斜就奔了前方，匆忙忙走进了村庄内，见路旁有几个小哥哥神色慌张，只身走上前一礼，说有事相求，要借宿在曹庄。众宗客猛抬头，说好一个孟和尚，你必是个外乡人，不知道何方。一我劝你要借宿，往别处去，不就是不听话。走上那儿放住一住，合上你的小命儿，发生问了西方。鲁智深一闻此言，匆匆大怒，骂一声庄客，圆睁耳目，炯炯地放光，骂一声该死的孽障，老春才真可恶，你是令人啊气呀善良。 别以为我没听出来啊， 还乐呢。 对你这样很严肃的批评，但是郑先生还是表示鼓励，给上了四支花篮，童先生也给上了两支花篮，希望红民在这确实也是林老的亲奏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眼还不错，真的，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， 感谢大家，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燃酒成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柳欣继续在空中曲苑等候您。